我仅代表老太烟酒祝福所有九九的听众朋友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好音乐九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句话藏在心里不说，静静爱一个人很快乐，偷偷的感觉你从我身边走过，像月儿起落，迷迷蒙蒙，只让星空听到我想说什么。

空抱紧我这双手，告诉我为何别了我，就算错亦有因果，可惜想不到爱的错，为何你要我耐性受过错，怕再次埋头思想到什么。冷水泼向胸口，哪知你泪流望向我，并说我难以触摸，得不到痴心的一个，明了我过往为何做错，怕再见面。